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103章，所有嘅人都安安稳稳咁过咗玉桥，边个都冇諗到顾文敏会突然间出事，一时之间鸦雀无声。豆腐呼吸急促，好嬲咁讲：点解会咁啊？佢头先叫咩话？任宁，肯定就系嗰个衰婆喺度作怪啊！讲完，佢系掹出腰间里边嘅枪，想要冲翻上个玉桥嗰度揾阿任宁嚟报仇啊！佢咁一冲动，就将我从头先咁嘅僵硬嘅神智嗰度拉咗翻嚟。我即刻就扯住豆腐，强行咁稳住心神讲：唔得，我哋头先嚟嘅时候，根本上就冇睇到任宁嘅踪影。文文又点解会遇到呢？事情肯定有原因嘅，唔好冲动。豆腐向来系个急性子，胆小归胆小，但系佢系绝对仗义嘅。虽然讲我哋同阿顾文文相识冇几日，但系毕竟一齐出生入死过。而家骤然咁见到佢堕入深渊嘅呢一幕，豆腐点可以冷静得落嚟呢？佢俾我咁一扯，就好急咁讲：唔好冲动，唔好冲动，唔通要佢白死咩？死唔死仲唔一定嘅。豆腐打咗个突，佢睇住我讲：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下边系个龙蛇屈啊，咁高佢跌落去仲可以生咩？我呢阵时就真系要强迫自己冷静落嚟，心里边谂咗好多。顾文敏唔可能无缘无故咁个从桥度跌落去，佢肯定就系遇到咗啲咩变故。堕崖嘅时候，佢又突然间叫咗任宁嘅名。咁我哋嚟嘅时候，玉桥上边分明系冇其他人噶，唔通佢睇到嘅系任宁嘅鬼魂？系任宁嘅鬼魂害咗佢？放喺平时，我啊真系唔敢去谂呢啲咁样样嘅乱七八糟嘅嘢。但系喺呢半个月里边嘅经历，细细咁回忆起上嚟，回涌河嘅文官墓、阴阳流步村、神泉，再加上而家呢一个咁嘅公主墓，到处都透露住凶险同埋诡异，有边一个地方系正常过啊？我同阿豆腐解释讲，之前亦都讲玉桥后边有飞薄嘅，但系你有冇睇见飞薄啊？口口相传嘅信息出入太大啦，喺呢个深渊下边，唔一定系个龙蛇屈嘅，可能仲会有生机咧。听我咁讲，豆腐啊拍拍自己嘅额头，低声咁讲：冇错冇错，电视剧里面成日都系咁演噶啦。主角跌咗落去，一咪就俾啲树挡住，一咪下边就有水。呢、这个地方冇树，讲唔埋下边可能有地下水喎。咁样顾美女就有救啊！我一听，即时都哑晒。咁咪苦笑咁讲：你呢个咁神奇嘅想象力，唉，唔去写嘢真係浪费咗。我求先就咁讲一句，佢就諗到咁多嘢出嚟。冯鬼手喺一边听到，亦都不由得惊讶咁讲：唔通你哋想落去救人？豆腐讲： 你做乜鬼一副咁样见咗鬼咁嘅表情啊？我哋嘅同伴生死未明，唔通我哋唔应该落去搜救下？ 冯鬼手嘅拧下头，一副睇傻佬咁嘅目光望住我哋，跟住又调转个头同我讲：唉，我唔同呢个僆仔讲嘢，同佢讲唔通嘅。豆腐听到就嬲啊！ 吓，你咁嘅老鬼啊！你而家用第二种方法嚟闹我咯，系嘛？ 佢一路讲一路立三咒。冯鬼手啊哼咗一声，佢又望一望我讲：陈兄弟，佢离谱，你唔系一个冲动嘅人啊， 唔会亦都跟住落去系嘛？人如果喺呢度跌落去，十成十都跌到一劈咁啦。依家唔系拍电视剧，点会跌都跌唔死啊？而家落去揾人，无谓嘥时间啦。万一下边真系有龙蛇，咁咪自投罗网。我心知冯鬼手讲得唔错，脚下边嘅深渊，灯光打落去都睇唔见底，深度真系可想而知啦。而家系现实，边度会有啲咩奇迹啊？理智上嚟讲，顾文敏就真系死梗噶啦。我同豆腐如果想落去营救嘅话，先唔好讲话条件唔允许啊，即使落去，咁又会点呢？见到一堆血肉模糊，咁咪真系徒增伤感。只系唔知点解，我脑里边始终就浮现顾文敏嘅音容笑貌，谂起喺玉桥之前佢漆黑嘅目光、柔心宽切嘅模样，心里边一时就好难做决定啦。我唔系个鍾意感情用事嘅人，感情对于我嚟讲就算个屁一样，随时都可以放我出去。但系呢一阵我嘅理智就有啲失控啦。豆腐呢就属于理智薄弱型嘅，佢又好重感情。顾文敏突然间跌落去，佢嘅反应就完全写晒个面上边，神色愤怒同埋悲痛，眼睛都发晒红。立起衫就想去下边捞人咯喎！眼下嘅情况，顾文敏嘅生存几率确实就真系好渺茫。我喺理智同埋情感之间徘徊咗一阵间，心里边就落咗决心，对阿豆腐讲：老冯讲得冇错，唔好喺呢种时候做啲冇意义嘅事啊！豆腐打个突，平时佢嬉皮笑脸嘅神色变到就好僵硬。佢睇住我讲： 老陈，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喺度讲紧乜嘢啊？ 我微微咁耷低个头，啪啪个豆腐个膊头讲：我知道，但系而家唔系感情用事嘅时候，理智啲啦。你应该清楚，佢唔可能再生噶啦。豆腐嘅神色就稍为冷翻啲落嚟。佢呢个人平时睇嚟系嬉皮笑脸，但稍为一挑就起火噶啦。事实上，佢个胸襟都系比较广阔嘅，真正发嬲嘅时候就好少。不过今次我睇得出，豆腐真系嬲啦。佢一字一句咁讲： 我唔想同你提乜嘢理智，我啊知道喺赶尸客栈里边。佢将多出嚟嘅食物分俾我哋，自己就挨饿。你嘅脚受咗伤嘅时候，佢顶住啲雨，佢咬紧牙关，一路扶住你。喺危险嘅时候，佢冇撇低过我哋两个，自己走咗去。佢系一个女人嚟噶，老陈，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好了解你，你系一个理智嘅人。但系而家你理智过头啦，你理智到有啲冷血啊！ 我心里边好似俾个锤重重咁揼咗下。豆腐讲嘅呢啲嘢，我又点会唔知道呢？但系一个人太理智，可能真系唔系一件好事。我而家脑里边即刻闪过一路里边嘅经历，再睇一睇脚底嘅深渊。想象住如果顾文敏真係未死，困喺呢一个深渊里面又冇人去救佢嘅场景，我心里面就即刻已经有諗法啦。我心諗死就死啦，人呢一世边个冇啲冲动嘅时候啊。於是我就叹息咁讲：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行啦我哋。讲完我就攞起个装备包开始整理绳索准备落去啦。冯鬼手一见就望住我同阿豆腐无声咁冷笑，不冷不热咁讲：陈兄弟，既然你哋已经决定咗 咁我亦都唔阻你，做人就应该有情有义嘅。呢一点我真係服咗两位啦。不过我仲有事在身，就唔再奉陪啦。讲完佢就指指地藏王菩萨脚上边放住嘅嗰个石角。呢一个石角造型好大气，外表浮雕住凤纹，咁諗观众里面嘅人身份必然都唔会低嘅。如果冇估错，呢、这个可能就係格格尔公主嘅主官。我哋一行人经历咗千辛万苦，为嘅咪就係棺材里面嘅嘢咩？呢、这个时候如果落去搵下顾文文，咁就意味住错过咗开棺。不过吕叔同冯鬼手两个本来就係赵老头搵嚟嘅人。赵老头事先都讲过，墓中嘅嘢可以唔要，唯有就係八厘斗搞镇海石唔能够少。只要係呢个赵老爷能够攞到呢一嚿石头，无论係我交俾佢或者係吕叔佢哋交俾佢都冇咩区别嘅啫。咁样一諗嚟，我呢一次同豆腐可能就挖咗个空蘑菇，空手而回㗎喇吧。但係转念一諗，钱固然重要啊，不过就真係唔能够为咗钱而掉咗良心。顾文文虽然讲一路呢就来历可疑，但係一路上佢绝对都冇害过我同阿豆腐，就好似豆腐所讲，唔理有几危险嘅情况，至少佢从来都冇掉低过我哋独自去逃命啊。光系呢一样，我同阿豆腐都唔能够坐视不理。唉，而家仲讲咩理智啊，叫啲理智去 eat banana 啦。我於是听完阿冯鬼手咁讲，我岌咗一头叫佢哋自便。跟住我就即刻再整理啲绳索同埋啲搭扣，估计住绳索嘅用量。趁住而家呢一下功夫，冯鬼手就已经放咗探音爪，开始顺住条绳就往上爬啦。吕叔就企喺下边睇，见到我同阿豆腐喺度整理嘢，微微咁沉默，佢又讲：只要唔出意外，开棺用嘅时间就唔会太耐嘅啫。不如你哋等多一阵啦，事成之后我哋一齐落去，人多力量大，我都想尽一分力嘅。吕叔嘅面色凝重，声音听起上嚟就好有诚意，但系偏见呢一样嘢，一旦有咗就真系好难改变啊！吕叔呢个人表面上真系太过完美，等我反而觉得唔系好靠谱。不过我同佢啊无怨无仇，咁亦都唔使抹晒面嘅。于是我同佢打咗架，随意咁道咗个谢，就系咁啊过咗啦。佢如果真係有心嚟帮忙嘅，咁等我同阿豆腐落去嘅时候自然都会嚟帮忙。唔係讲得再好听，只不过都係面子功夫，有个鬼用咩。呢个时候我手里面嘅绳索已经整理到位，当即我就攞出咗一条铁锹打入啲山石入边，当作係绳山，随即就将条绳掟咗落深渊。孤孤单单咁一条绳喺黑暗里面显得好危险。嗰、那个姓任嘅老女人估计而家见到大势已去，佢嘅侄女又生死未明，就冇咩点搞事。我同阿豆腐做咗个 OK 嘅手势，孭住个装备包正打算落去，而已经爬到咗棺椁旁边嘅冯鬼手突然间咦一声，佢讲：陈兄弟，等一下。豆腐一听就急啦，佢讲：等咩等啊，救人如救火啊，再等我个仔都大啊。